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谢谢这几个一点也不招人烦的老人老男人们的歌，最近比较烦。周华健品冠李宗盛，1998年周华健有故事的人专辑当中唱的就是平常人的歌，最近比较烦。3:06 FM974，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我们用一起用碎碎念的方式来送走在工作日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烦恼，希望他们通通走你哈。我还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年纪，那个时候只觉得这是一首喜欢华语歌坛里面的实力大咖们的合作。20年前听感觉有些唠唠叨叨神神叨叨，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男人们聚众吐槽负能量的一首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他们吐槽的已经变成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那些无处不在不大不小的烦恼，不大不小的麻烦的时候，我才打心眼里面说姜还是老的辣。你们当年歌里那些素材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烦恼福气。下午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在音乐当中我们把心事疏解一下好吗？ 不必回来，不不喜欢，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免得你一直说我烦。青春却很泛泛，自命不凡，反应又慢，提着喝一罐，马路就变得很宽。我在哪儿

到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垃圾堆，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交。 女神萧敬腾带来这首《小男人大男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用这首歌来跟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听友们，尤其是来在下午的时候冒泡的一些听友们打个招呼，嗨，下午好，千静，还有猫 CC Jan， 快乐的小猪等等等等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曾经这首歌的状态可能是他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写照吧，某一个阶段哈。有句话怎么说来的，不管男人多大年纪了，多大年龄，心里可能始终还装着一个长不大的男孩。微信平台上面的这位听友青色飞鱼，从头像看不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说最近在准备毕业的事项，听到了前面那首烦恼歌，最近比较烦，真的是撩拨到了你的心里了哈。找工作还没有头绪，情感也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是人生的坎儿，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更要给自己加一加油打打气，有时候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 我窗外的阳光满面笑容，半生半熟，给我又像名牌行头 ，so nice。下午茶时间约三五好友坐一坐，我点的咖啡 Olay 又香又浓，给我美丽人生 perfect life，lucky happy perfect life， 就算是。 别介意，想起的时候寻不了，尽管再讨厌会怕也冬天。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这些年随着博物馆热的升温，由博物馆带来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悄悄发展起来。在第13届义乌文交会传承与文化博物馆文创精品展上，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引人入胜，汇聚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30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带来2000多件博物馆文创产品，充分显示出当下中国小文创带动大文化的新气象。再来关注日本游戏旅行青蛙年初掀起热潮，就在5月9号，阿里推出的旅行青蛙中文版正式上线。中文版植入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如屋内的装潢、明信片、中国特产、锦鲤玉佩和江南纸伞等道具。事实上，如今旅行青蛙在国内的热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降温，在这种背景之下，阿里究竟如何实现二次吸睛？阿里游戏方面表示，截止到5月8号，旅行青蛙的中文版在淘宝预约已经达上百万。之前有很多玩家在操作旅行青蛙的时候，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其实很难体会到游戏的内核，而旅行青蛙中文版更容易激发玩家的共鸣和情感，让大家得到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颖，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 Hello， 3:34，欢迎继续回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我现在已经不太怎么去管我那只时常喜欢出去旅行的青蛙了，倒是呢，会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打开某宝，收一下绿色能量，然后顺便去抢一抢别人的绿色能量。顺带着还要照顾一下那只特别喜欢吃米的小鸡，这就是我早起的生活。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请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面上藏千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其实都不说，不是我不知 此刻我是在 FM974 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为你带来和你一起唱。这个节目呢到今天已经运行了快5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你对直播间里面对着话筒说话偶尔也会对着话筒唱歌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微信平台上面的 New Z 啊，首先谢谢你对我声音的喜欢。后面这句话他说有点像我小时候隔壁家的小妹，偶尔会露出一些浑然天成的傻气，这样的话也真的是让我无法拒绝的一种夸赞方式哈。嘿嘿嘿，行，浑然天成，总觉得这个傻气前面有这4个字之后变得是一个褒义词了，你喜欢就好。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 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绝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 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离开甩开烦恼。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了过去才能向前奔跑， 来看看我迷人的微笑。 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 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 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 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却已不想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 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我不太会讲冷笑话，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讲冷笑话的高手的话，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说的，也可以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某一首歌可以贴合你的心情。这个时候要谢谢一下猫 CC 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我的留言，我才恍然发现哦，今天我可以跟很多母亲一起过母亲节了，谢谢。当然要谢谢那个带给我这样一个节日的小宝贝。 对着镜子写下每天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 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 后天就是母亲节，今天中午的思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已经为很多听友为你们送上了带给母亲的祝福。都说别让你对母亲的爱停留在嘴上，停留在每一年晒一晒母亲年轻时候照片上，可能她并不需要什么昂贵的食物的礼物，你只需要贴在她的耳边，搂着她的肩膀，对他认真说一句，妈，你在我心里最漂亮。昨天呢，我就已经问我的妈妈，我说，哎，快要过母亲节了，你想要点什么样的礼物啊？她说，哎，我不要礼物，嘴上推辞着说我不要礼物，转手跟我说，哎，你看这个，我不会付款，要不然你帮我买了吧。就这么可爱。好了，最后一首歌交给 Richard Max, Now and Forever, 希望我们的妈妈都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我们下周一见 了。